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业绩讨论会13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参加讨论会的有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俄罗斯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和平基金等政党团体和机关人士，以及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者先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肃立默哀。会上发言者指出，金正日同志是一位伟人，他在帝国主义者的孤立扼杀活动变本加厉的最困难的时期，以革命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从而给了向往社会主义的人民以新的信心和鼓舞。讨论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